孙翔敲下这句话的同时，对角色的操作并没有停。豪龙破军之后的一叶之秋横扫战矛，就是一记霸碎出手。据莫笑躲开豪龙破军时就已在拉开距离，此时看起来已在霸碎的攻击范围之外，似乎已是一个反击出手的好机会。但是君莫笑后退的脚步却依然不停，几乎是刚刚一步迈开的时候，就见地上泥石立起，本不该在霸碎范围内的地方，却也因为这一击的气劲发生了扫地攻击的效果。 哦哦，这是雀邪攻击时的特别效果山崩，延长了攻击的范围。不过对手是叶修啊，他当然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一点，所以大家看他躲闪的时候是连山崩的效果距离也算计在内了。 这种武器攻击效果实时上几率都不算太高，但实战中也只能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啊。 李一博感慨着。轰，两人这还聊那记霸碎呢，战斗却发生了爆炸。退后闪躲之间，君莫笑悄然甩出了一枚手雷，潘林和李一博全然没有发觉，直至此时炸开，所有人才发出一声惊叹。隐蔽的动作骗过了所有人，却偏偏没有骗过场上对手孙翔。一叶知秋追击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的急停，等了这一颗手雷，时间点卡得刚刚好，看起来虽是从爆炸中穿过，却完美的躲过了伤害。手中雀邪依然不离君莫笑的身子左右。 孙翔积极地进行抢攻，但叶修看起来并不像这样正面决胜负。 潘林叫道。 那是自然，老将的优势是经验，和年轻对手尤其是孙翔这种顶尖选手更需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正面相抗那是。 李一博没能那时下去，因为潘林说的也只是看起来，这是他从一开始君莫笑试图拉开距离的举动做的猜测。但是现在君莫笑抖开手中千机伞，对一叶知秋的攻击做出一个攻击招式，这是货真价实的正面相抗。 哼，不赖嘛。 正面相抗中，孙翔居然还要抽出时间去打字。一叶知秋斜跨一步，一记天机从斜侧跳出，君莫笑视线都没转一下，斜后跳的过程中剑从千机伞柄内抽出，躲过天机挑空的同时直接还了一个崩山击。 啊，原地崩山击，这是用后跳抵消崩山击前跳的一种操作，叶修举手投足就能使出，可见他娴熟的荣耀功底，荣耀教科书一名，绝非浪得虚名啊。 潘林叫道。一叶知秋身形一转，只使一半的天机继续挑起，正架到君莫笑这记崩山击上。但崩山击的攻击判定远比天机要强，靠天机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记攻击招架的。不过一叶知秋此时也已经一个后跳将崩山击躲了个干净。 一叶知秋闪开了，不过这一下天机招架是什么意思呢？李指导， 潘林问。 这个并无什么实际意义，只是职业选手一种操作习惯，让自己快些进入状态。 李一博说。 实在听不下去了。 观众席上，微草选手刘小别还在拿着手机一边看比赛一边收听解说，结果这次又把耳机给摔出来了。 又怎么了？许斌问。 说一叶知秋那一下的天机并无意义。 刘小别说。 哦，不是吧，刚才不是天机招架一下的话，那个崩山机是躲不掉的。 许斌说。 天机的招架稍稍延缓了崩山机的落下速度，同时借力加速了自己的后跳。 高英杰说。 哎，现在的评论越来越业余了。 刘小别一边连连摇头，一边又把耳机塞回到耳朵里，看得许斌和高英杰一阵无语。场上战斗还在继续，谁也没能彻底占到上风，生命虽然互有损伤，但都是在掌控之内的交换，没有谁受到致命打击。天机招架原地崩山击这样的精妙操作在这一场对决中层出不穷，如微草三位职业选手这样的观众看的是大呼过瘾。但电视机前的观众就可怜了， 潘林和李一博大概也就能领会到这当中的七成精妙，其中还有两成是解读错的。这大概也是荣耀职业联盟起步晚但发展迅速所造成的问题之一，高水平专业人士的欠缺。虽然错过了体会这其中的许多精妙，但也不影响普通观众欣赏这场比赛。这种眼花缭乱的对攻正是最受观众青睐的比赛形式。不过坐在加试选手席上的陶轩此时可就有点坐立不安了。说实话，他也喜欢这种对攻精彩的比赛，这种漂亮的比赛场面正是他对加试最大的期望，但是绝不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孙翔的对手是谁啊？叶修啊。因状态下滑成绩不佳而被孙翔取而代之的角色，为了顺利完成这种过渡，陶轩不知下了多少苦功。但是现在叶修却和孙翔打了个势均力敌，只这就已经是生生地抽在加试的脸上了。而且看这样打下去，难说谁胜谁负。虽然巨魔校是以 70% 的生命出战，上来就落后一步，但是这种势均力敌的局面总不会一直延续到比赛终了，中间总会有曲折的爆发。尤其是本就落后的叶修，怎么可能就这样慢慢换血换到自己死掉？陶轩心下忐忑不安，即便一再告诉自己一叶知秋角色更强，孙翔也更年轻更有爆发力，但是面对叶修，他始终无法找到自信。 比赛现在势均力敌， 我觉得应该说居墨校是稍占优的。 哦，怎么讲啊？ 因为双方的角色有着战斗力上的差别，虽然75级成装帮助星星将角色水平和加试拉近了不少，但是这种距离只是在基本属性上，真要到细节的补充，成装是无法做到银装那样尽善尽美的。 可是我们看到星星战队其实也是有一些银装的，尤其魏琛的术士迎风布阵银装多达八件，这已经是职业水准了。 哼，银装并不能用简单的数量来衡量，银装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量身定做。当一件银装满足了这位选手的技术特点和需求，那么所发挥的作用将被放大。反过来说，如果一件银装不是量身定做，只是追求属性的话，这固然会比同级别的成装要强，但却会失去它本该有的最大优势。有的选手喜欢攻击速度快一些，有的选手却希望一击命中的时候攻击力强一些。你给喜欢速度的选手力量型装备，装备本身是很强大的，但是不适合他的风格，这强大的力量属性又能发挥多少呢？ 哦，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星星战队的银装未必能达到这种绝对适合的程度。 首先啊，星星战队的银装从数量上来说呢就很不足，再其次，星星战队的银装究竟是如何来的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想来应该没有加试战队这级别的技术开发团队吧，所以他们的装备选择空间应该不大，银装有就用，没有挑选的空间，很难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哦，李指导说的是，这样看来叶修的军魔校能和孙翔的叶知秋打得难分难解已经算是相当难得了，想不到今时今日的他居然还有这种功力。 比赛这种事终究是要讲发挥的， 我们有时候说一名选手状态下降，这不是从一场两场比赛的表现就得出的结论，而是要观众很长一个阶段的表现，在这一阶段中他或许也会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这种起伏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场比赛的表现也不能太说明什么。周泽凯也会在单人赛的时候输给别人，但我们能说赢过他一场的这个对手就是联盟第一的职业选手吗？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好，让我们继续关注比赛，双方的对决还是难分高下，双方生命损耗都有大概 20%，不过由于巨木校本身就只有 70% 的生命，目前也算是比较落后的。哎，李指导，你说叶修他会不会打着打着又抽身离开战斗，然后找个地方再刷一些血和蓝啊？ 潘林忽然又有了疑问。 这个，我想孙翔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这要还轻易放对手去恢复的话，那恐怕我都可以胜过他了。 两人在转播中笑成一团。正在这时，孙翔忽然又在频道里敲下了一句话。 喂，我说，是不是应该提提速了？ 提速？ 潘林惊叫出。 难道这之前的孙翔还未尽全力吗？ 这个应该是刻意压制节奏，然后再用突如其来的提升打乱对手的应对吧。 说起来，今天这场比赛里双方的交流好像也比较多啊。 是啊，孙翔一直以来并不是一个在比赛中太多话的选手啊，这一场有些让人意外。 看来叶修对于加时来说果然是一个不一样的对手，新旧两代队长的对话，孙翔也应该希望用这样一阵胜利证明给大家看他可以做得比叶修更好吧。 李一博说。 所以他现在要提速了吗？ 潘林以满怀期待的口吻叫道。